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33章，祸起萧墙。 抱歉，让两位久等了。毕方走上前，细细端详着江瑶的打扮，满意的微微点点头，但很快他的视线再次落在了江瑶脖颈上那条空荡荡的项链之上，嘴角的笑意似乎又多了几分耐人寻味。这条项链似乎少了一颗坠饰呢，毕方说道。 因为一些原因不小心弄碎了。 江瑶摸着脖子上那根黑色藤链，惋惜地叹了口气。 那还真是可惜啊，既然坠饰已碎，那为什么还要带着它呢？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人送我的东西，想想还是带着吧。 江瑶笑着解释道，虽然电光石已碎，但这项链毕竟是那个恶魔老太婆留给她的唯一物品，江瑶也不舍得摘下来，干脆啊，就这样一直带着了。 原来如此，重要的人。 毕方似乎若有所思，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待到他重新看向江瑶时，脸上又挂上了那副一如既往的和煦笑容。对了，你之前的衣服我已经安排了清洗，在送回来之前你就先穿着这身衣服吧。 啊，谢谢，劳您费心了。 江瑶感激地点点头，先前那身湿衣服要是再穿下去，那还真得捂出感冒不可。 啊，不必客气，我们先进去吧，坐下聊。 毕方说着，对着江瑶和白志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三人随即进入了旁边一间典雅的会客室。 这是我阁的商品目录，请二位过目。 毕方说着，将手中的木盒放在茶几上，并从中取出了一卷褐色的长卷轴，铺在了江瑶的面前。 先前听你说你要找的东西不在自选厅阁，那想必属于珍贵的货品。 这卷目录上囊括了我阁所珍藏的所有珍品，应该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江瑶应允，将视线移向面前的卷轴。 只见卷轴表面流光溢彩，一排排整齐的文字目录在卷轴中排列着，而神奇的是，随着江瑶目光的停留，相应的藏品文字便会从卷轴中飘然而出，并幻化成藏品图像，呈三维立体状360度展现在江瑶面前，活灵活现，令人叹为观止。 这便是宝岩阁所珍藏的珍品，真是前所未见。 江瑶扫视着卷轴中那些仅在传说中听过的珍品名称，忽然有种不真实的虚幻感。什么定海神针了，烛龙之鳞了，若不是真的看到了三维图像，江瑶甚至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存在过。当然，这些藏品的代价也是相当令人弹眼落睛，基本上也是和藏品旗鼓相当的传说级稀世珍宝，有些江瑶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完了，这类珍品的代价怕是有钱也买不起啊。 江瑶想起自己被交代要找的那件东西，顿时有种欲哭无泪的冲动。他终于理解了饕餮当时那种 不怀好意的表情。这家伙恐怕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跟着去，故意找借口使绊儿。江瑶越想越来劲，而这时他忽然在目录中瞥见一个眼熟的字眼，玄武珠。三维图中那颗晶莹的蓝色珠子毫无疑问便是之前陆静怡借给自己那颗，只是此时目录中这件宝物文字却是灰色的。不止这一件，其他也有不少藏品文字呈现灰色，而代价一栏中也是隐去的状态。 那些是已被售出的货品。 毕方看着江瑶有些惊讶的样子，微笑着解释道，这些珍品虽然代价颇高，但需求者可是络绎不绝，有些甚至要通过竞拍方式才能决出归属者，而能拿到这些珍品的人无一不是视若瑰宝，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呢。 比性命还重要。 江瑶下意识地按住了胸口处那颗贴身携带的玄武珠，想到陆静怡把如此重要的东西毫无芥蒂地给了自己，突然有种过意不去的感觉。虽然萧远事件中凌玉台的处事方法让他产生过不满，但其实啊，江瑶心里也很清楚，这是对方的职责所在， 而自己负气的举动，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对自己无能的懊悔罢了。或许先前云兰说的那些，我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江瑶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眼前转动的玄武珠图像，视线忽然恍惚了一瞬，他揉了揉眼睛，吸了下鼻子，感觉到自己的额头似乎有些发烫，脑袋也变得有些昏沉起来。 糟了，该不会真感冒了吧？ 江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迅速翻阅着卷轴，很快所有的品类查阅完毕，而他此行所探求的那件东西却依然毫无踪影。 请问就只有这些了吗？ 江瑶抬起头，将询问的目光移向毕方。 是的， 连带已售出的历史珍品也全在这里了。毕方点点头道， 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那恐怕这件东西并不在我阁藏品范围内。这样吗？ 江瑶清了清有些发痒的喉咙，轻声嘀咕着，似乎有些疑惑， 那为什么那家伙要我来这里找呢？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物品呢？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消息。毕方收起卷轴，对着江瑶问道， 确切来说并不是一件物品，而是弑神力量，只是不是普通的弑神。 江瑶的脸上露出些许踌躇的表情，斟酌了片刻后终于再次开了口， 我想要借祝融之力。 话一出口，江瑶明显感觉到气氛为之一变，不只是白质，连毕方那平静的眼神中也似乎闪过一丝讶异。 祝融？ 白质脸上满是惊讶， 祝融可不是妖类，而是神明，是火神呢，你确定没有搞错吗？没有搞错，我想要的就是火神祝融的力量。 江瑶点点头，认真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你希望神明给予你力量成为你的弑神吗？ 毕方抬眼看了看江瑶，倒是没有表现出过分惊讶的样子，语气依然平静。 不，我不是让神明成为我的弑神，我只是希望能 临时得到火神的帮助。江瑶垂下眼，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 理论上来说，神明也是能借力量给人类的，这一点和妖类一样， 只是愿意赋予人类力量的神明少之又少，尤其进入神隐时代以来，神明们也逐渐隐匿于三界，不愿干涉世间事物，想要得到神明的力量基本上不可能。 毕方摇着羽扇，淡然地注视着江瑶，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很遗憾，我们阁也没有神通广大到能获取神明的力量，这次恐怕要让你白跑一趟了。 是吗？果然如此啊。江瑶叹了口气，对于这样的结果倒也不意外。很抱歉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打扰你们了。 没关系，不过我有些好奇，你为什么想要祝融之力呢？ 毕方看着江瑶问道。 是有些原因，主要还是为了救人吧。 江瑶想了想，也不太好意思告诉人家自己是为了完成饕餮的任务才不得已来此，于是也就含混着应付了两句。 这样啊，毕方笑了笑，也没有继续追问，在简单寒暄了两句后便起身，便带着江瑶和白芷走出了会客室。 这次虽然没有找到你想要的祝融之力，不过要是有其他想找的，也欢迎来我阁垂询，我阁的信息网很广，有些珍品即便暂时还没有收录，也说不定可以给你一些参考信息。 毕方说着引领着两人走下一楼。 是吗？那真的太谢谢您了。 江瑶想了想，忽然像是记起了什么，抬头看向毕方。 对了，正好我有件物品想和毕方先生您打听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 哦，说来听听。毕方微笑道。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还没有见过。 江瑶思忖着，回忆起先前在阿离记忆中看到的画面，那件在萧远事件中十分关键的神秘物品。 那件东西叫镇魂石。 毕方脚步停住了，他转过身，死死地注视着江瑶，脸上表情在一刹那间消失殆尽。 你为什么想要知道那东西？ 毕方那张如沐春风的笑脸顿时变得冷若冰霜。江瑶甚至发现对方那双原本被平静和淡然所掩盖的双瞳深处，也在那一瞬间迸发出了一抹警惕的凶光。 我也是无意中听别人提起，一时好奇而已。 江瑶看着眼前气场大变的男子，心下暗道不妙，连忙打了个圆场。 我也不确定，或许是我听错了也有可能。 毕方盯着江瑶一言不发，阴沉的样子让一旁的白芷也不敢插嘴。半晌之后，他终于移开视线，冷冷地开了口。 有些不该知道的东西，知道的越少越好。为了你自己的安全，我劝你今后少提这个词为妙。 说完，毕方也不再言语，将两人带到底楼大厅，就匆匆告辞。仅只派了几个侍从，将洗好吹干的衣服给到江瑶，连江瑶身上的衣服也没要回， 便直接松了口。 毕方先生，这是怎么了？从来没见他这样。 白志嘟着小嘴儿轻声嘀咕着，似乎对毕方突然的态度转变有些诧异。 啊，不能怪他，也许是我问了不该问的，我们走吧。 江瑶说着，心中对镇魂石的疑虑又激增了不少，不过此时显然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他微微喘着粗气，伸手拂过额头，掌心传来的温度似乎比先前又高了几分，这让江瑶的意识开始产生了些许模糊。他抬起头看向大厅中央那尊被供奉的神像，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那尊不知名神像对自己眨了眨眼。 这 江瑶一愣，连忙晃了晃脑袋，再次向那尊神像望去，却发现只是自己的错觉。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似乎是注意到江瑶的不对劲儿，白日连忙上前摸了摸他的额头。 呀，怎么这么烫？你发烧了？ 白志焦急地说着，抬头看向两人所处的自选厅阁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寻求帮助的侍从，连先前在这里挑选货品的客人也不见了踪影。 我没事，可能有些感冒了，我们快走吧。 昏沉的感觉不断涌上大脑，江瑶甚至觉得自己额头的温度开始蔓延进了胸腔，并迅速侵蚀五脏六腑，而先前那冰冷湖水所带来的寒意也混杂着那股热度开始四处乱钻。 一时间身体的虚弱加上冷热交替的刺激，使得江瑶体内那股沉寂已久的能量海洋开始渐渐苏醒，这让江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感觉，不会吧，我这次可没用凶手之力啊。 江瑶咬着牙拼命地克制着胸腔中沸腾的能量，而在这时他却忽然察觉到一丝异样的感觉。江瑶再次抬起头看向大厅中央那尊供奉的神像，只见那尊原本面对大门的神像此时却忽然扭过了脑袋，冷冷地盯着自己。